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很多人都在通过网络寻找自己的爱情，有的爱情落地生根，有的爱情却成了空中楼阁。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也向我讲述了他因为上网收获和失去的爱情，网络给他的情感生活带来了多少变化呢？ 这个时代啊，发展的有点太快了。 啊，你指的是科技吗？ 对啊，哎，你能想象十几年前，好多人连互联网是什么都不知道吗？结果这才几年啊，太偏远的地方就不说了，就说咱们大多数人吧，现在谁不用智能手机啊？谁不用微信啊？我现在连短信都很少发了。 确实啊，别说短信了，现在我连 QQ 都很少用了。 没错， QQ 我早就卸载了。哎，说起来，要不是因为 QQ， 我也不会结婚，更不会离婚。 啊，这话怎么说呀？ 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别说上网了，我连电脑怎么用我都不太会呢。最早啊，是我们单位先装了能够上网的电脑，大家都开始研究这东西到底怎么玩。我在大学的时候只学过用电脑打字，还有简单的画图，什么 QQ 啊这些软件完全不知道怎么用。那个时候啊，我们办公室有一个男同事叫孙杨，他挺懂这些的，我就让他教我怎么用 QQ。他给我安的那个 QQ 小企鹅的头上还戴了一个小红花，他说呀，这只女企鹅是送给我的，他自己个儿呢有一只男企鹅，希望以后啊经常跟我聊天，再跟我学学怎么用五笔打字。 听这话的意思，他对你有意思吧？ 啊，当时我还真没往这边想，那个时候啊，我的整个心思都被那个 QQ 给吸引了。因为刚安上，一个陌生人就加我为好友了，我觉得呵，这太有意思了，竟然可以用一个软件和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随便聊天。我就跟那个人从网名聊起来，再聊自己的工作和爱好，甚至还把彼此的单位名字都说了。 啊，你可真够实在的。 是啊，那会儿多傻呀，搁现在谁会跟陌生网友交代这么多的信息啊？可是当时我们不懂啊，什么都说。就这样我们聊了一个上午，孙杨中午来找我的时候，看到我聊得这么热闹，他也警告我说别太实诚了，小心被骗。可是我当时没当回事儿。 难不成你后来真被骗了？ 嗨，没有啊，至少一开始没有。 当时呢，我只是对聊天这件事儿上了瘾。每天下了班呢，我就往有电脑的办公室跑，生怕电脑被别人给占了。记得有一次我没抢上，我就站在一边生闷气。孙杨看见了，他就跟我说，我明年买一台电脑专门给你用。就这么一句话，我就被他给拿下了。 你和他在一起了？ 嗯，后来我们还结婚了。 不会真是为了电脑吧？ 当然不是了。嗯，我跟他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觉得还不错，就这么水到渠成了。但是很快呢，他就考上了外地的研究生，我们就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还好家里有电脑，我倒是真没觉得太孤单。其实啊，我这个人还是挺贪玩的，有的时候玩电脑玩疯了，甚至连电话都忘了给他打。我会点 QQ 上的那个查找联系人，一页一页的翻那些陌生人的 QQ 昵称，遇到有意思的名字，我就会点进去看他们的资料还有个性签名。要是他们写的一句诗或者是一句名言特别合我的心意，我就会觉得自己遇到知己了，然后啊，我就会加他们为好友。那段时间我那打字速度真是飞速提升，我能同时开好几个窗口和不同的网友聊天。就算大家刚认识的时候问的问题都差不多，可是我呢还是乐此不疲。 这瘾可够重的，你不会还把所有的真实信息都交代了吧？ 哎，那倒没有，孙杨的话我还是听的，虽然我是有问必答，但是呢那些信息也不全是真的。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有意思的，看到别人信以为真的时候，我甚至还有点高兴，就是有一种恶作剧成功了的感觉。不过只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捉弄过他。 谁啊？ 他的网名叫回不去了。第一次和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被他的网名给吸引了，就觉得他的名字有一种伤感的诗意，我就觉得他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啊，我当时特别的想了解他心里的秘密。而且我俩聊得还挺投机的，我也问过他几次他名字的含义，但是每次问完呢，他都不正面回答我，说要等心情平复之后他再告诉我他的故事。他说他喜欢唱歌，还参加过他们县里组织的青年歌手大赛，还拿了不错的名次呢。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有机会啊要听他唱，没想到他还当真了。 他不会来找你了吧？ 没有，我们根本就不在一个地方。他是直接要了我的电话号码，是用他办公室的电话打了长途过来的。电话接通之后呢，我们俩竟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沉默了好长的时间。后来啊，还是我先开了口，问他他比赛的时候唱的什么歌啊，能不能唱给我听听啊。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紧张，说话竟然有点结巴。他说他唱的是范逸臣的 I Believe， 然后啊，他就把歌词发到了 QQ 上，我还没有仔细看呢，他就唱上了。他的嗓音呢，是那种特别清纯悠远的男中音。我就一边听，一边想象着他的样子。直到他把一首歌都唱完了，我半天都没缓过神来。 唱得这么好听？ 真的是太好听了。我当时把我能想到的夸人的词儿全都说给他了，他也特别的高兴，说过几天就去买一个摄像头和耳麦，这样呀，就可以唱更多的歌给我听了。 后来你们就开始视频聊天了。 是啊。 他长得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稍微有一点失望吧。其实呢，他就是一个普通人，30出头，长得也不出众，但还是挺耐看的。我们刚开始视频的时候呢，彼此也没说什么客套话，他就直接开始唱了。他先按我的要求又唱了一遍 I Believe， 之后呢还唱了很多水木年华的歌。 其中有几首我也会唱，我就跟着他一起哼，什么一生有你啊，琥珀啊，还有轻舞飞扬啊，等等等等，一口气唱了好几首。后来呢，他也让我清唱了一首歌，我就唱了一首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其实这是我为了纪念自己的初恋当年特意学的歌。当年我和初恋交往过几年，不过毕业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我们还是没有能够走到最后，但是我知道我们心里是有对方的。这也算是我青春时期最大的遗憾吧。所以那天唱的时候，我就把屏幕上的他当做了大学时的初恋，唱到那句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的时候，我竟然还哭了。 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我一开始 他听我唱完之后特别心疼地对我说，说我是在用心唱歌，他能够听到歌声之外的情感。他说也许啊，我们都会这样的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这辈子得不到的只能寄托来世了。 听上去看来他也失去过自己爱的人吧。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当时没敢问。其实他对自己的事情一直藏得很深，我后来呢也就不再多问了。至少我知道我们有类似的情感经历，有共同的爱好，一个喜欢唱，一个喜欢听，这不就够了吗？有的时候他为了能多唱一点新歌给我听，甚至出差的时候啊，都会带着一碟的歌词，坐火车时就站在车厢的连接处大声的练习。而我呢，我也没闲着，我会去网上去学他喜欢的那些歌，一个人的时候就静静地品那些歌词里的深意。我就发现他喜欢的歌啊都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不过啊，忧伤里也带着一点期待和感慨。总之跟他交上朋友之后，我整个人都变得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开朗了。我特别的感谢他，至少我不会因为没有孙杨陪着而感到孤单了。 你对这个网友的感情会不会有点儿？ 我猜到了你会这么问。其实我也这么问过自己，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越轨，我只是喜欢跟他聊天，听他唱歌，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对他有过那方面的想法。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考虑问题也要现实一点嘛，对不对？但是我承认，即便是孙杨回来的时候，我也会忍不住趁他睡觉的时候继续跟这个回不去了聊天。我会戴着耳机听他唱歌，打字给他。有一天晚上我们聊到了彼此的家庭，我就把摄像头移到了孙杨的身上，当时孙杨正在睡觉呢，回不去了就跟我说，不要老想着聊天，男人是需要女人哄的。我就借着这个机会问他有没有结婚呢，可是没想到他突然就取下耳麦背过身去了，我当时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后来他转过身给我打了一行字，他说对不起，我失礼了，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那他就一直没跟你说过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儿？ 说了呀，后来他断断续续的全都说了。我真没有想到他的家庭竟然出过那么大的事儿。 到底怎么了？ 他说前几年他因为忙着参加青年歌手比赛，有一天他没有能够按时去接老婆下夜班，他老婆独自回家的时候遇到了几个歹徒，他们把他给强暴了。 啊！ 虽然后来罪犯抓住了，可是他老婆因为受了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他很爱他的老婆，可是他却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再和他的老婆行夫妻之事了。 因为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想他老婆遭遇的那些事儿。他说他恨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一点男人应该有的勇气和担当。听完他的故事，我哭了。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再给对方发过消息。对我来说，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安慰他。 那后来？ 后来还是我主动联系了他，我想尽己所能的去帮他，哪怕听他说说话，至少也能让他发泄一些苦闷吧。我得承认，那段时间我对他的关心确实是超过了对孙杨的。 你还是喜欢上他了吧？ 真的不是你理解的那种喜欢，我就是同情他。哎，难道当一个人无条件的信任你，愿意向你倾诉的时候，你真的不会同情他，不想主动的帮他吗？你开这家酒吧，这样的经历应该比我多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真抱歉啊，刚才有点误会了。因为你说你离婚了，所以我刚才就在猜。 没关系的，其实呢，离婚也不是因为这个网友。不过不光是你啊，连他都误会了。 他？孙杨吗？ 不，是回不去了。他也以为我爱上他了。他对我的感情，怎么说呢，可能也不仅仅限于友情了吧。所以有一天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 他希望我帮他验证一下他还能不能做个男人。 什么？ 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他一定会忘记那段阴影，和自己的老婆继续的好好的过日子。这可能算是一种心理补偿吧。 让你去补偿吗？别开玩笑了，帮人也要有个限度啊。你没答应他吧？ 当然没有啊。哎，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啊。所以一开始啊，我编了好多的理由，就这么一直拖着，拖到最后，我们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再听他唱唱歌，可是一切就这么突然的结束了。哼，就像他的网名一样，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这样其实也挺好的。经过这次，你也应该知道了吧，对待网友有时候还是要把握好分寸的。 是啊，从那之后我再跟别人聊天就再也不敢轻易的动真心了。之后我又换了一个 QQ 号，也认识了很多新的网友，但是聊天的时候一直都是心如死灰。直到我认识了一个叫你的味道的网友，那个男人一直在用文字挑逗我，没聊几次就跟我老婆长宝贝儿短的叫，我真的很烦这种男人，就问他你有没有老婆啊。他说有。我说你有老婆你干嘛还要骚扰别的女人啊。他却说老婆是白米饭，饿了可以填饱肚子，却没有丰富的滋味，而别的女人呢都是菜，每道菜都有不同的味道，我就是想尝尝你的味道。他知道我和他在一个城市，他竟然说要来找我，还要请我吃饭，陪我逛街，甚至春宵一刻。 哼，还真是什么人都有，这种人你和他还有什么可聊的呀？ 我确实不想跟他聊啊，但最后呢我还是想逗逗他，就激他说你凭什么这么大的口气啊，想约我那也得看看你够不够格啊，好歹你先把个人信息和照片发过来看看吧。 他发了。 发了。他说他30岁，身高1.78米，在读研究生。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些材料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啊。这时候他又发过来一张照片，你能猜到是谁吗？ 难道是？ 是孙杨。而且这张照片还是我给他拍的。这才是我离婚的原因。离婚1年之后，我竟然又收到了回不去了的留言， 哦，那个旧的 QQ 号我一直都留着，本来呢只是想留一个纪念，但是没有想到还能收到他的留言。他说他和他老婆领养了一个女儿，取名叫笑千，就是笑对大千世界的意思。他还把他们全家福的照片发过来了，他老婆真漂亮，抱着孩子笑得特别的灿烂，多好啊，我高兴得都哭了，真替他们高兴了。后来我就把他彻底给删了，因为我知道他再也不需要我的倾听了，我也不再需要他的歌声了，大家还是各自回归现实吧。 嗯，真正的幸福啊，都是扎根现实的。对了，我能问问吗？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嗯，很好啊。也是离婚一年多之后，我就又结婚了，也生了一个女儿。嗯，我也给她取名叫笑千，每次叫她的名字，都能想起过去的很多的事情。啊，不过都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虽然遗憾，但也是好事。请稍等，我想送你杯鸡尾酒。啊，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香槟酒和黑醋栗利口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幻影。 幻影，怪不得颜色这么暗，但是给人的感觉倒是挺高贵的。 与其说是高贵，不如说是不食人间烟火。幻影给人的感受就是这样，看上去很美，但由于没有现实的根基，所以即便再美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你是想说网恋这种事儿不靠谱，就像梦幻泡影一样吗？ 那倒不是，网恋也有很多修成正果的。说到底，网络只不过是人与人建立连接的一种方式，只不过有太多的人只是想借这种方式逃避现实，放纵自我。其实你和你认识的网友就曾经是这样的典型，殊不知你们越是追求网络上的幻影，现实的问题反而会越严峻，而只有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才会找到出路。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如果那些年你对你的前夫多一些关心和沟通，你们的关系是不是还会沦落到这一步呢？ 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才是在幻影中沉沦的最深的那一个吧。 不过往好处想，只有亲身体验过幻影的破碎和伤害，反而才更知道珍惜现实中的幸福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十几年前，网慢，恋爱慢，见面分手都很慢。原作蓝楠，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小曾、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